到博园村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都修完毕，送到 了管中嘞，柜子里边招，你们匣子里边搜，若有人把我的豆豆带呀，除非是心头一头那皮筋还得透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儿哥。 刘玉玺。

韩立祥、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王母娘娘

门前不是那把戏同样， 真乃是当官鸡就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。